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48集。 我说你能不能别跟那个方小军玩了呀，那小子全身上下长的心眼，都够让密集恐惧症的人晕倒两回了。 秋燕响亮地回答了一声，也不知道听没听明白。到了胡同口，边南把秋燕放了下来。秋燕拎着袋子往里跑，跑半道碰上了隔壁院的小孩一家，拿着大包小包的出来。秋燕好奇地停下了脚步，仰头看着邻居爸爸背上的一个大包。 叔叔，你们干嘛去啊？ 去野营啊。 我们去野营，烧烤、钓鱼、游泳，我们还带帐篷了，还要露营，明天才回来。 哦， 你们去过吗？ 二宝爸爸身体不好，去不了。 我们冬天去，夏天有蚊子咬。 秋燕和边南进院子的时候，秋意刚到家，正拿了抹布蹲自行车旁边擦着。秋燕本来还有点郁闷，一看到秋意就又喊上了。 哥哥哥哥，胖猴他们家去野营呢，烧烤、钓鱼、游泳，还睡帐篷，明天才回来。 记忆力挺好，项目顺序都没背错。 冲个澡去，一身汗，洗完好吃饭了啊。 嗯。 哼，那小子叫胖猴是吧，去露个营能乐成这样，拉着二宝一通显摆。 你都多大人了啊，还说这话。要换了二宝去露营，他得喊了这条胡同所有人都知道。 那不怪你吗，还哥哥呢，你都不怎么带他出去玩。 我答应他明天下午去游泳了，后天我没安排事儿，还可以陪他去游乐场。 我靠，都安排好了。 嗯，其实是早。 我靠，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。 早上刚商量好，没来得及告诉你。你比八岁小孩还着急玩啊。 我闲的呗。 边南突然有点不好意思，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因为秋意带自己弟弟出去玩没告诉他就急上了。秋意拿了菜去厨房加工，边南在院子里数了数葡萄，进了厨房准备帮忙端菜。刚到厨房门口，就听到了秋燕的声音。 哥哥，帐篷有多大呀？有咱屋这么大吗？ 大的小的都有。 那烧烤都烤什么呀？牛肉吗？还是鱼啊？那是不是叉烧啊？ 都可以烤。 明天不游泳了，明天去烧烤、露营。 什么？ 啊，真的吗？ 真的，烧烤、钓鱼、游泳，还睡帐篷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听你哥的。 去不去怎么不听我的？ 这个得听我的，如果不过夜，下午去晚上回来也能玩够了。你要是觉得人少没意思，多叫上几个人也行，什么申涛的都叫上呗。 申涛在老家没回。 那叫别人呗，你们那伙人都行啊。 你是要去烧烤还是打架？ 烧烤啊，我不是怕人少了不好玩吗。 随便玩玩得了，你也太想一招是一招了。就去游泳那个河边吧，啊，烧烤、游泳都可以了。不过要怎么去？东西应该不少吧？ 我开车，借我爸的车就行。我家好几套 BBQ 的东西，现成的。 秋意没说话，似乎还在考虑。边南推了他一把，看着正在摆碗筷的秋燕。 不知道刚才二宝的样子太让人心疼了，他跟人说冬天才去烧烤，夏天有蚊子。 服了你了。 虽然最后秋意没同意露营，只同意了烧烤，秋燕还是兴奋的不行，连叉烧都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，一边吃饭一边跟秋爸爸说个不停。 烧烤烤把你乐成这样， 哎呀，当年我们呢，天天都在烧烤，不烧烤就没饭吃。 接着他又聊性大发的开始说以前的事儿，说到饭都吃完了还没停。秋意拿了碗去洗，边南跟过去蹲在他旁边。 嘿，二宝听得挺有瘾啊，碗都不洗了。 这些他都听好些年了。 那他还这么投入啊？ 我爸每天就待在家里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可说，所以我跟二宝说了，我爸说什么都得认真听，要不他多没意思。 秋爸爸这样在家待着已经有十年了吧？ 我也去听，我还没听过这段呢。 边南起来跑过去坐到了秋爸爸身边，秋爸爸一直聊到了九点多才回屋去看电视了。秋燕站在客厅里看着边南。 大虎子，你跟我哥睡吗？ 啊？ 你今天不走了呗，明天早上去打球，下午就去烧烤了呀。 我…… 边南往秋燕那边看了看。说实话，他挺愿意待这儿的，比家里强太多。但自打秋燕生日之后，他一想到跟秋燕睡一张床上，就总有点莫名其妙的尴尬。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 你上爸屋里睡吧。 好。 遥控器呢？热死了。 给。明天不打球了吧？下午要去的话得准备东西。 嗯。告诉你啊，我其实有点兴奋。 为什么？ 好久没去烧烤了。上回去烧烤还是跟万飞他爸妈一块去的，回来拉了两天肚子。 衣服脱了再烫。 哦。哎，我喝多了那次，你给我脱的衣服吗？ 不然谁给你脱？我还给你擦了。喝了酒真烦人。 还擦了？ 边南愣了愣，捂着肚子躺倒在枕头上，半天没出声。枕头上能闻到秋意身上的味道，干净的香皂味和洗发水味道混杂在一块儿，挺好闻的。秋意从抽屉里拿了个本子出来，把腿架在桌上，靠在椅子里，拿了支铅笔在本子上勾勾画画的，时不时往他这瞅一眼。边南看了一会儿，摸了摸自己的脸。 你是不是在画画呢？ 嗯。 画我吗？哎，我要看看。 画完再看。 还卖关子呢。行吧。嗯。那我能动吗？ 随便动。 太不专业了。人家画人的，模特都不让动他。 那你别动呗。 就。 边南踢了踢腿，又顶了两下胯。秋意看着他没说话，过了一会儿笑了。边南被他笑得相当不好意思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莫名其妙来这么个动作，只得指着秋意：“ 傻乐什么？好好画。” 嗯。 俩人都没再说话。边南枕着胳膊看着秋意手里走走停停的笔，这种感觉还挺不错的。屋里很静，空调发出很低的嗡嗡声。眼睛跟着笔走的时候，边南能听到笔尖在纸上划过时沙沙的响声。秋意画得很认真，偶尔往他这边扫一眼。暖黄的灯光在他侧着的脸上带出半片阴影，显得立体而精致。边南看着他，忽然觉得很踏实，不像平时似的总没着没落的发慌。虽然边南没好好跟哪个姑娘谈过恋爱，但现在这种安稳的气氛突然就让他想到了谈恋爱。 谈恋爱？最近脑子里想的东西总乱七八糟的，跑得有点奔放。 啊，你交过女朋友吗？ 没。 按说你这条件没谈过挺奇怪的呀，长得好，做饭好吃，懂事儿，跟你在一块儿感觉什么都不用操心。哎，话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？ 要给我介绍吗？ 美的你，有合适的我自己就留着了。 看来是没合适的呀，往卫校跑得不够勤快， 这你就不懂了。 边南冲他呲呲牙，一提卫校他又想起张小荣了，于是叹了口气， 算了。哎，大宝，你夸我的时候得实事求是啊。 嗯， 不要歪曲我的形象，像我这么玉树临风木什么郎来着，还有那劲儿什么眉毛，我靠，文盲真可悲。 木若朗星，剑眉星目。 啊，对对对， 我发现你脸皮真够厚。 靠，你要敢把我画难看了，我就把二宝拐走。 哟，当个模特还带威胁人呢，我尽量吧。 你最好尽量，别画完了咱俩再打一架。 边南找了个舒服的姿势继续躺着发呆，他躺了能有十来分钟都没动，秋意的笔在纸上走走停停的，也没再说话。又待了几分钟，边南转脸看着秋意， 哎，画到哪儿了？ 这个不好说。 嘿，这还有不好说的呀？商量个事儿。 什么？ 我要动了。 动呗，也没谁不让你动啊。 我是要大动。哎，小爷要上厕所憋不住了，模特消失一会儿不影响你吧？ 不会。 那我去了。 边南踏上秋意的拖鞋，一阵风似的刮了出去。秋意把腿搭回桌上，听着边南一连串的声音，先是撞了一下葡萄架，接着踢了一脚花盆，最后边骂边跑进了厕所。他拿着笔一下下转着，又看了看自己在纸上画的东西，笑了半天。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拿过来看了看，是边心宇的短信，只有很日常的一句话： 在上班吗？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